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十六章冰霜圣诞节第五十九集。 哈利犹豫着，不知该不该说话。他望着花坛四周的小地精脚印，还有那块翻开的地皮，弗雷德就是在这里抓住那个现在穿着芭蕾舞裙站在圣诞树顶的小地精。最后他决定说实话，或说一点实话。 对，我们谈过。 你们有没有 哈利用眼角的余光看到斯克林杰正在注视着他，便假装对一个从结冰的杜鹃花丛下探出脑袋的小地精很感兴趣。 邓布利多跟你说了什么，哈利？ 对不起，这是我们之间的事。 哈利说，他尽可能地让声音听上去很愉快，斯克林杰的语气也轻松而友好。 哦，当然，如果是秘密，我不想让你泄露。不不，再说你是不是救世之星真的要紧吗？ 哈利琢磨了几秒钟后做出了回答。 我不大懂您的意思，部长。 当然。对你来说非常要紧。 斯克林杰说着大笑起来。 然而对于巫师界最要紧的是理念，是不是？人们相信的东西才是重要的。 哈利没有搭腔，他觉得隐约看到了谈话会导向哪里，但他不想帮斯克林杰达到目的。杜鹃花丛底下的小地精在树根附近挖起了虫子，哈利的眼睛一直盯着他。 人们相信你是救世之星，你知道， 斯克林杰说， 他们认为你是英雄。你是英雄，哈利，不管是不是救世之星。你已多少次面对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了。总之， 他不等哈利回答，继续说了下去。 要紧的是，你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希望的象征，哈利。直到有人能甚至注定能摧毁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自然会让人们感到鼓舞。我不仅感到，一旦你认识到这一点，也许就会觉得你几乎有义务跟魔法部合作，给大家以信心。 小地精刚捉住一条虫子，正在使劲拉扯，想把虫子从冻硬的地里拽出来。哈利沉默了很久，斯克林杰看看他，又看看小地精，说道： 有趣的小家伙，是不是？可是你怎么想呢，哈利？ 我不大明白你想要我做什么。 哈利缓缓地说： 跟魔法部合作是什么意思？ 哦，一点也不麻烦，我向你保证。比方说，如果你能时不时地出入魔法部，那就会给人一个有利的印象。当然，在部里的时候，你有许多机会和加德文·罗巴兹，也就是接替我的奥罗办公室主任多谈谈。多洛雷斯·乌姆里奇跟我说过，你有志当一名奥罗，这很容易安排。 哈利感到怒火中烧。这么说，乌姆里奇还在魔法部？ 所以总的说来， 他说，好像只想澄清几点事实。 你想让大家以为我在为魔法部效力？ 看到有你更多的参与，大家会受到鼓舞的，哈利。 斯克林杰说，他似乎对哈利这么快就领悟了他的话感到很欣慰。 救世之星，你明白，就是要给人希望，让人感到激动人心的事情在发生。 可如果我出入魔法部， 哈利说，仍然努力保持友好的语气， 不会让人觉得我赞成部里的做法吗？ 斯克林杰说道，微微皱了皱眉头。 是的，也正是因为这个，我们希望。 不，我想不行。 哈利彬彬有礼地说， 您知道我不喜欢魔法部做的某些事情，比如关押斯坦桑帕克。 斯克林杰一时没说话，但脸色马上沉了下来。 我不指望你理解， 他说，但没能像哈利那样做到话语中不流露怒气。 现在形势危险，某些措施是必要的。你才16岁， 邓布利多可远远不止16岁，他也不赞成把斯坦桑帕克关在阿兹卡班。 哈利说， 你把斯坦桑帕克当成替罪羊，同时又想把我当成福神。 两人互相瞪视了许久，最后斯克林杰不再伪装友善了，说道， 我看得出你希望像你心目中的英雄邓布利多一样脱离魔法部。 我不想被利用。 有人会说你有义务为魔法部效力。 是，有人会说你有义务在把人关进监牢前先查明他是不是食死徒。 哈利说，他的火气上来了。 你所做的跟巴蒂克劳奇一样，你们这些人从来就没有做对过，是不是？要么是伏吉，有人在他眼皮底下被杀了还假装天下太平，要么就是你关押无辜还假装有救世之星在为你工作。 你不是救世之星？ 斯克林杰问。 你不是说这不重要吗？ 哈利说，讽刺地笑了一声。 哼，至少对你不重要。 我不该那么说。 斯克林杰立刻说， 措辞不当。 不，这很诚实。 哈利说， 是你对我说过的少数实话之一。你不关心我的死活，你在意的是要我帮你使大家相信你在战胜伏地魔。我没忘记，部长。 他举起右拳，冰冷的手背上那道伤痕发着白光，是乌姆里奇逼他刻下的字迹。我不可以说谎。 当我告诉大家伏地魔回来了的时候，并没看见你冲出来帮助我。魔法部去年可没这么热心交朋友。 两人僵立在那儿，气氛像他们脚下的土地一样冰冷。小地精终于把虫子拽了出来，靠在杜鹃花丛最低的那几根枝条上，开心地吮吸着。 邓布利多在干什么？ 斯克林杰唐突地问。 他不在霍格沃茨的时候会去哪儿？ 不知道。 你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我，是不是？ 是的，不会。 好吧，我只有看看能不能用其他办法搞清楚了。 你可以试试。 哈利冷漠地说， 不过你看上去比伏吉聪明，所以我认为你会吸取他的教训。他企图干涉霍格沃茨，你也许注意到他已经不是部长了，但邓布利多还是校长。如果我是你，就不去干涉邓布利多。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我看出他在你身上做得很成功， 斯克林杰说，金丝边眼镜后的眼睛冷漠而严厉。 你彻头彻尾是邓布利多的人，对不对，伯特？ 对，我是。 哈利说， 很高兴我们说清了这一点。 他转身丢下魔法部部长，大步朝屋里走去。